第44集。齐云这个短篇核心梗来自梅雨琛的新书。白思君这样说其实是在说梅雨琛的梗原本就不行。最初看到梅雨琛的半成品时，白思君就有这种感觉，这篇故事不行，受害轮回的套路已经用烂了，很难再写出新意。就算齐云把受害轮回和人工智能相结合，最后写出来的东西难以尽人意。白思君相信其他读者在阅读齐云的短篇时多少也能猜到结局，因此这样的悬疑作品很难定义为优秀，只能说平平无奇。白思君之前没有对梅雨琛提到这一点，一是因为梅雨琛还没有写结局，还有反转的机会，二是因为梅雨琛好不容易才写出一个半成品，他不想让自己悲观的态度影响梅雨琛难得恢复的写作热情，因此只是提了一下恋爱篇幅过长的问题。现在齐云在某种意义上把梅雨琛的作品完成，反而给了白思君重新审视这篇故事的机会。于是他所得出来的结论便是，如果以畅销榜第一作为目标的话，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完全不够看。 如果我把这本书写完，也会是这个结果。普通。 既然你知道结果，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写？ 我没说继续写啊。你上次说我这是无脑恋爱小说，我就已经彻底放弃这本小说了。 哦，那你刚才在写什么？ 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白思君皱起了眉头，脑子里又想到了梅雨琛为他随手写的那篇小黄文。梅雨琛似乎是发现他的表情不对劲，立刻解释。 啊，不是，乱七八糟的灵感不是见不得人的东西。 啊，是新书的灵感吗？ 不全是。有些时候我的脑子里会突然蹦出一些想法或者情景，我习惯随时记录下来。只是最近这两三年想法越来越少，就算偶尔有一两个点子也很难发散开来。 白思君知道这应该就是才思枯竭的感觉，他有些担心他。 那现在呢？ 现在嘛，还行吧。 梅雨琛的语气很随意，似乎丝毫没有把这么重要的事放在心上。尽管他嘴上说的是还行，但是他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那种沉稳的气场，跟代表勉强的还行两字完全不相配。白思君仿佛看到了三年前的梅雨琛，那种桀骜不驯，那种胸有成竹。他知道只有自身充满了自信的人才会展现这种状态。为什么梅雨琛对齐云的借鉴和主编的包庇完全不在意？白思君现在算是明白了，因为梅雨琛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。齐云获得短篇小说大赛第一又如何？梅雨琛可是第一个在30岁以下就获得星木奖的悬疑作家，这是齐云永远都无法达到的高度。一个是人气比实力重要的野鸡比赛，一个是由业内专业人士评选出的重量级奖项，谁优谁劣，高下立判。更何况齐云还是靠借梅雨琛不要的梗来参赛，就算是获了奖也毫无意义。他本来没必要做这种事，结果由于心虚自作聪明搞了这一出，他现在一定沾沾自喜，却未曾想过他那卑劣的手段不会给梅雨琛造成任何影响。这样的作家根本没有资格成为梅雨琛的对手。想到这里，白思君突然安下心来。虽然大多时候他表现得比梅雨琛更加成熟，但在真正遇上事情的时候，梅雨琛总是比他沉稳得多。 哎，怎么不说话了？ 在想以前的你，你好像还宝刀未老。 什么叫好像？我本来就不老。 白思君重新振作起来。 我可以看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灵感吗？ 当然，不过写得很乱啊，从没给别人看过，你可能看不太懂。 梅雨琛的灵感写在一个思维整理软件里，白思君乍一眼看去还以为是小学生写的随笔。有的条目光标题就有四五十个字，夹杂了一堆废话，有的条目点开之后洋洋洒洒的几百大字，连个标点都没有。梅雨琛写的时候真的很随意，一些句子读起来完全不通顺，一些句子甚至只写了一半。除了一些情节片段以外，白思君还看到了对天气的抱怨，对电影的吐槽等等。看了没一会儿，白思君就头痛地摇了摇头。 果然看不懂。 梅雨琛坐到白思君身旁，下巴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懒洋洋的。 哼，所以这些东西就算落到别人手里也没关系，我的传奇哪能轻易复制呢？ 梅雨琛说话的样子就像一只求表扬的猫咪。白思君心痒痒的，反手摸了摸他的脸。 是，我家梅大作家可真厉害。 梅雨琛满意的轻笑了一声，环住白思君的腰，在他脸上啄了一口。白思君虽然看不懂，但还是随意的看着。他的手继续往下滑动触控板。不一会儿，一个标题叫做围巾的条目进入了他的视线。或许是在一堆难懂的标题里显得特别清晰，白思君下意识的就想去点这个标题。不过这时梅雨琛突然按住了他的手。 那个不能看啊。 为什么？ 反正不能看。 这些东西毕竟属于梅雨琛的隐私，白思君也不强求。他继续往下滑动，没过几行又看到了一个同样很简明的标题，内裤。他又想去点，而看破他意图的梅雨琛这次直接从他腿上抽走了电脑。 哎，别看了，反正你也看不懂。 白思君此时也发现了梅雨琛有些不对劲，他越发好奇。 我都没点开，你怎么就知道我看不懂啊？ 梅雨琛没有回话，他把电脑扔在一旁，耍赖似的揽住白思君倒在床上，故意转移话题。 白，我码了一下午字儿，好累啊，要按摩。 白思君好笑的拿过梅雨琛的爪子，替他按摩手腕，但并没有放过他。 那里面都写了什么？ 梅雨琛还是没有回答，白思君又问了一句，梅雨琛才慢吞吞地说道： 藏宝图。 藏宝图？ 白思君按摩的动作一顿。 反正你看不懂。 白思君想到，梅雨琛偶尔也会有孩子气的一面，心想那里面或许写的是一些幼稚的东西，梅雨琛不想让他看，所以也没有再继续追问。按着按着，梅雨琛突然颇为认真地开口。 白啊，你这里好挤，我们另外在你公司附近买个房吧。 白思君吓了一大跳，他心想，我都快失业了，还在这附近买房子做什么？再说，他也没钱。 不用了，我去你那边陪你吧。 你上班不会太麻烦吗？ 白思君没有说，他现在已经没有班可以上了。之前怼了主编之后，主编当下就让他不用去上班了，只是名义上暂时还没有辞退他。 既然你自己强烈要求，那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这一个月里别的工作你就别做了，至少把梅雨琛的初稿交上来，否则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。 白思君知道这次主编是认真的，依照这个秃顶男人那尖酸刻薄的性格，他本应会直接辞退自己，但是这样一来缺少正当理由，闹得不好看，所以他才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，等着看白思君的笑话。白思君不想给梅雨辰压力，所以没有告诉他这次是真的工作不保。 我把今年的年假都请了，临上周末有大半个月， 接下来一段时间都可以陪你。 梅雨琛还不是很满意。 那假期用完了怎么办？ 之后再看吧。 之后会是什么样，白思君自己也不知道。